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第五章对角巷第十集。 作为一个出名的地方，这里实在是太黑太脏了。几个老太婆坐在屋角，拿着小杯喝雪莉酒，其中一个正在抽一杆长烟袋。一个戴大礼帽的小男人正在跟那个头发几乎脱光、长得像扁胡桃似的酒吧老板聊天。他们刚一进门，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就突然停了下来。这里好像人人都认识海哥，他们向他微笑招手。酒吧老板拿起一只杯子说： 照老规矩，海哥。 哦，不了，汤姆，我正在给霍格沃茨办事呢。 海格用他的巨掌拍了拍哈利的肩膀，差一点把他压趴下。 啊，我的天哪！ 酒吧老板仔细端详着哈利，说道： 这位莫非是…… 破釜酒吧里顿时悄然无声。 哎呀， 酒吧老板小声说： 哈利波特，荣幸之至啊。 他连忙从吧台后边出来，朝哈利跑来，抓起他的手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 欢迎回来，波特先生，欢迎你回来。 哈利不知说什么好，大家都在看他。那个抽长烟袋的老太婆一个劲儿地抽，根本没发现烟袋已经熄灭了。海格一直在笑。接着，椅子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。哈利突然发现，自己竟跟破釜酒吧的人一一握起手来。 我是科多利，波特先生，真是不敢相信，总算见到您了。 太荣幸了，波特先生，太荣幸了。 哎，早就盼着跟您握手了，我的心砰砰直跳。 太高兴了，波特先生，简直没法说明我的心情。我叫迪克，德达洛迪克。 我以前见过您。 当德达洛迪哥过分激动而把礼帽弄掉时，哈利大声喊道： 有一次在商店里，你朝我鞠躬。 他居然还记得。 迪哥看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喊道： 你们听见没有？他还记得我的。 于是哈利就一遍又一遍地握手。科多利总跑过来要求再跟他握一次。一个面色苍白的年轻人走了过来，神情显得非常紧张，他的一只眼睛在抽动。 杰洛教授， 海格说。 哈利，杰洛教授是在霍格沃茨教你的老师之一呢。 But 杰洛教授结结巴巴地说，抓起哈利的手。 见到你有说不出的高兴。 您将哪一类魔法，杰洛教授？ 黑魔法防御术。 奇洛教授含糊不清地说，似乎他觉得还是不提为好。 这你已经用不着学了，是吧？波特先生。 他神经质地笑了笑。 你这是准备去买你需要的东西吧？我也要去买一本关于吸血鬼的新书。 似乎他想起这件事就把自己吓坏了。可是其余的人不会让奇洛教授跟哈利说个没完的。哈利花了大概快10分钟的时间才把他们摆脱掉。在一片喋喋不休的说话声中，海格提高嗓门叫哈利道： 该走了，还有好多东西要买呢，走吧哈利。 科多利最后一次跟哈利握过手，海格就领着哈利穿过吧台，来到四面有围墙的小天井里。这里除了一只垃圾桶和一些杂草，什么也没有。海格朝哈利咧嘴一笑： 我不是对你说过吗？是不是？对你说过你很有名气，连奇洛教授在你面前都要发抖。啊，不过我要提醒你，他经常发抖。 他总是这么神经质吗？ 哦，是的，倒霉的家伙，头脑聪明极了，书本知识学得很好。可后来他请了一年假出去游历， 为了要获得一些第一手的实践经验。据说他在黑森林里遇到了吸血鬼，一个女妖又使他遭到了很大麻烦。从那以后，他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害怕学生，害怕自己教的科目。哦，我的伞呢？ 吸血鬼？女妖？哈利听得晕头转向。这时，海格正在数垃圾箱上边的墙砖。 往上数三块，再往横里数两块。 他小声念道。 啊，好了，往后站，哈利。 他用伞头在墙上轻轻敲了三下。他敲过的那块砖抖动起来，开始移动。中间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小洞，洞口越变越大。不多时，他们面前就出现了一条足以让海格通过的宽阔的拱道，通向一条蜿蜒曲折、看不见尽头的鹅卵石铺砌的街道。 欢迎， 海格说， 欢迎你来到对角巷。 见哈利惊讶不已，海格朝他咧嘴一笑。他们沿拱道走去，哈利忙侧身回头看，只见拱道一下子变窄了，然后又变成了原来坚实的墙壁。耀眼的阳光投射在最近一家商店门外的一摞干锅上，干锅的上方悬挂着一块牌子，上边写着铜制、黄铜制、希腊制、银制干锅，型号齐全，自动搅拌，可折叠。 哦，你需要买一个， 海格说， 不过我们先得去取钱。 哈利恨不能再多长八只眼睛。他们走在街上，他一路东张西望，希望把一切都看个通通透透。所有的店铺，店铺前的物件，购物的人。一个胖女人站在药店外边，当他们经过时，她摇着头说， 龙肝是六西可一盎司，他们疯了。 从一家晦暗的商店里传出一阵低沉轻柔的呜呜声，门前的招牌上写着伊拉猫头鹰商店。灰林鸮、鸣角鸮、苍鸮、鹤鸮、雪鸮，几个与哈利年龄相仿的男孩鼻尖紧贴着橱窗玻璃，橱窗里摆着飞天扫帚。 看哪， 哈利听见一个男孩说， 那是新型的光轮2000最高速。 还有的商店出售长袍，有的出售望远镜和哈利从没有见过的稀奇古怪的银器，还有的橱窗里摆满了一篓篓蝙蝠脾脏和鳗鱼眼珠，堆满了咒语书、羽毛笔、一卷卷羊皮纸、药瓶、月球仪。 古灵阁到了， 海格说。他们来到一幢高高耸立在周围店铺之上的雪白楼房前，亮闪闪的青铜大门旁站着一个穿一身猩红镶金制服的身影，那不就是？ 不错，那就是一个妖精。 当他们沿着白色石阶朝那人走去时，海格镇定地小声说：这个妖精大约比哈利矮一头，生着一张透着聪明的黝黑面孔，尖尖的胡子。哈利发现他的手和脚都特别长。他们进门时，那妖精向他们鞠躬行礼，之后他们面前出现了第二道门，是银色的，两扇门上镌刻着如下的文字： 请进，陌生人，不过你要当心，贪得无厌会是什么下场？一味索取，不劳而获，必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。因此，如果你想从我们的地下金库取走一份从来不属于你的财富，窃贼呀，你已经受到警告，当心招来的不是宝藏，而是恶报。 就像我说的，你要是想抢这个银行，那你就是疯了， 海格说。两个妖精向他们鞠躬，把他们引进一间高大的大理石大厅。大约有百十来个妖精坐在一排长柜台后边的高凳上， 他们有的在用铜天平撑钱币，有的在用木镜检验宝石，一边往大账本上草草地登记。大厅里有数不清的门，分别通往不同的地方，许多妖精正指引着来来往往的人出入这些门。海格和哈利朝柜台走去。 走， 海格对一个闲着的妖精说， 我们要从哈利波特先生的保险库里取一些钱。 你有他的钥匙吗，先生？ 带来了。 海格说着，把衣袋里所有的东西都掏出来放到柜台上，不小心将一把发霉的狗饼干撒在了妖精的账本上。妖精皱了皱鼻子。哈利看着右边那个妖精，正在称一堆跟烧红的煤块一般大小的红宝石。 找到了， 海格终于说，举起一把小金钥匙。妖精认真仔细地查看了一番。 应当没有问题。 我这里还有一封邓布利多教授写的信。 海格郑重其事地说着，挺起胸来。 是关于713号地下金库里的那件东西的。 妖精仔细看了信。 很好。 他说着把信交还给海格。 我找人带你们去这两个地下金库。拉环。 拉环是另外一个妖精。海格把狗饼干全装回口袋里之后，就和哈利跟随拉环从其中一扇门走出了大厅。 713号地下金库里的那件东西是什么？ 哈利问。 这我不能告诉你。 海格神神秘秘地说。 这是绝对机密，是关于霍格沃茨的事。邓布利多信任我，这是我的工作，不能讲给你听。 拉环为他们俩打开门。哈利本以为又会看到许多大理石，但他吃了一惊。眼前是一道狭窄的石廊，燃烧的火把将它照得通明。石廊是一道陡峭的下坡，下边有一条小铁路。拉环吹了一声口哨，一辆小推车沿着铁道朝他们猛冲过来。他们爬上车，海格可费了不少劲儿，就出发了。